未来已来。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现在呢，我们很多的慢病患者都在担心自己的慢病如何去长期的监控。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慢病啊，有的时候这药是断不了，但其实除了我们说要坚持服药之外，定期的去监测它、监控它，对于整个病情的控制也非常的关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日常的这些监测监控到底如何来做呢。 中国糖尿病患者1.14亿人，辐射人群近2亿，新兴的糖尿病管理类 APP 多达上百种，如何在林林总总的糖尿病控糖 APP 中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控糖方案，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糖尿病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控糖卫士创始人何道新，何理事长。首先要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何道新，很高兴有机会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非常欢迎何理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大家伙儿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也欢迎小麦再次来到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会和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对于糖尿病患者整个的血糖控制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互动有奖的问答题目和奖品。先跟大伙儿说一下奖品吧。奖品对于很多我们说血糖偏高的或者说不稳定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实用的。为大伙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准备了2个电子的血糖监测仪，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一台。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题目，我们有请何理事长帮大家来出一出吧。 想问大家一个关于血糖监测的这个问题。血糖稳定的时候啊，这个血糖监测的频次应该是怎么样的？ 好，这是今天呢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在血糖稳定期应该至少多久监测一次我们的全天血糖呢？大家听好这个题目，多久监测一次全天血糖呢？给了大伙儿3个选项， A 选项是1周至少监测一次， B 选项是2到3周监测一次， C 选项4周，也就是1个月监测一次。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一台电子血糖的监测仪。 除了我们参加互动有奖问答，大家伙关于血糖的监测，关于糖尿病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样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对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何道新，2005年起至今一直从事糖尿病防治管理与教育工作，现任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兼任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健康中国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天津市远程医疗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常务理事，控糖卫士糖尿病分级诊疗平台创始人，北京糖尿病教育专刊运营中心主任，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学术委员，是北京糖尿病教育基地北京社区糖尿病管理学校全国五省糖尿病教育专刊主要创建者。 好，通过录音我们对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我们现在说啊，身边患糖尿病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而且糖尿病年轻化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先问问这个何理事长，作为北京糖尿病协会的副理事长，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出现这个糖尿病的情况，年龄也越来越年轻了？ 没错，现在整个糖尿病防控的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那么根据最新的调研显示，我国啊糖尿病的患病率也在逐年呈这个年轻的趋势。那么根据目前最新的调研结果显示，在我们国内目前血糖的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 11.6%， 那么全国有 1.14 亿的糖尿病患者， 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哈。其实有人开玩笑说，说中国现在的糖尿病患者如果平均下来的话，一个家庭里面至少会有一个人可能会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数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的确确像刚才何理事长介绍的，我们国家患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年轻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了。想问问小麦身边有没有患糖尿病的这样的亲戚朋友或者家人？ 哦，我觉得一个家庭有一位这个数一点都不夸张。那就拿我来说吧，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姥姥都是糖尿病患者，而且他们就是属于这种二型糖尿病嘛。但是像我姥姥那个样子呢，她其实是发病很早的，她大概在40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糖尿病了，然后她今年是80多岁了，这40多年她一直是带病生存。但是她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可能日常这个管理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她还没有说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在他这个日常护理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他现在他要自己注射胰岛素，那一天他现在已经从过去的一天打三次针到了现在一天打四次针，然后除了这个注射胰岛素以外呢，他还需要服用一些药物， 控糖的药物。 对对对，然后控糖药物又比较多。那我们这个可能过去的时候老人没有那么大岁数的时候可能他自己会记得，那现在又上了年纪了，所以我们也要叮嘱这个帮忙照顾他的这个阿姨啊，我们这个比如上午吃什么药，中午吃什么药，晚上吃什么药，那有的药可能是一天两次，有的是一天三次，有的是两天一次，所以这个药也要都要找一个专门的人来记住。所以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呵护的过程。 听这个小麦描述，我就发现其实小麦感觉照顾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是一个非常劳心劳力的事情。 对对，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的问题。 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是有家族的遗传病史的。 对， 像小麦刚才描述自己的家里三位老人都有这个糖尿病，有没有担心自己有一天也有可能成为这个我们说糖尿病的一个患者？ 对啊，就很担心吧。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吃的比较就还没有到注意的时候，想啊，趁着现在身体健康赶紧先吃一些。 应该讲小麦这个呢，他是一个典型的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因为具有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 对对。 小麦刚才也跟大伙儿说了，其实家里面如果这个有老人患有糖尿病，对于其实家里这些我们说小一辈儿来说，一方面是心疼这些老人， 对， 再一个就是在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出现一些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护理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便和担心在里面。 对， 而且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这个慢病患者越来越多了，除了糖尿病之外，很多的我们说叔叔阿姨可能还有心脏病， 对， 还有高血压的问题。像小麦担心这个吃药的问题，可能他不是一天吃一种药，他一天可能得吃多种疾病的这种控制药物。 对， 很多人也说这种药物之间会不会有药物的不良相互作用啊，不良反应啊， 是的， 其实都给这个我们说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嗯， 那也想问问这个 何理事长，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整体，我们说慢病的控制，现在市面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类似的解决问题，或者是帮助像小麦这样家庭解决这些困惑的方法，或者说好的这种软件也好，服务也好？ 其实有的。糖尿病其实我们来理解啊，整个糖尿病其实并不可怕， 嗯， 它其实是可以早预防、早治疗、早管理的， 嗯。 那么这个里面呢，就需要我们这个患者自己和患者家属要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控制， 嗯， 和这个血糖的变化情况。比方讲，我们刚才讲到的像小麦这个情况，它有这个家族史。那么刚才小麦在讲啊，开玩笑讲。这个时候趁年轻， 没发病呢，赶快能吃就吃， 可以吃些好吃的，玩一些好玩的，这个心态非常好，是吧？但是呢，如果说年龄啊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以上，那么针对这群人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提早的来进行糖尿病的这个预防 啊。 我们尽可能把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呢，让他这个不得病或者晚得病。 嗯， 那么当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其实我们也应该提早做好预防工作，那么尽量让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得并发症或者晚得并发症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防护目标。 嗯， 那么现在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整个市面上有很多的啊管理的手段、管理的工具还有管理的技术，也在这个层出不穷的来给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提供这个服务。 嗯， 那么从目前来看，国家也在大力的推广这个互联网加医疗的这么样的一个模式。那么现在呢，在糖尿病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我们叫糖尿病的在线管理工具，糖尿病的 APP 啊，非常多的这种类型和公司和公司啊都在做这方面的一些糖尿病的防治工作。那么应该讲，这些工具其实能够用得好呢，对糖尿病的防控应该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啊。何理事长告诉大家伙了，对于糖尿病的我们说这种高危人群也好，患者也好，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辅助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做好自我的管理。那是不是跟我们大致介绍一下，现在市面上主要的这种互联网加医疗的形式所产生出的自我控制或者说自我管理的工具都有哪些类型呢？ 好的，其实呢，那么现在实际上从目前移动医疗 APP 数量来看，已经高达了几千种。 嗯， 那么特别是在慢病领域，慢病领域我们特别提到糖尿病领域，糖尿病领域可能是这个移动医疗 APP 最为集中和最多的一个领域， 大家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市场的前景。 对，那么为 需要这一块 是没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糖尿病患者的市场非常大啊。刚才讲到了，中国有 1.14 亿的糖尿病患者， 嗯， 那么全球有3.82亿，中国的糖尿病人口占了全球糖尿病人口的1/3。 嗯， 当然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可怕的。 嗯， 我们希望全社会都能够共同努力，把我们国家的糖尿病的防控水平这个不断的提升，是吧？能够预防，做好我们国内的糖尿病的防治工作。 嗯， 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市面上来看，其实糖尿病领域的 APP 管理，我们也有一句笑话叫百糖大战。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糖尿病领域的这个 APP 至少超过了100种。 哦， 而且目前在这个时间段来讲，发展速度非常快啊，集中在2012年到现在就几年的时间，发展特别迅速。那么当然讲，我们从目前的功能层面来分一下，那么大概其呢有3种功能。第一类呢，以这个自我管理类为主要的。那么这类 APP 的重点在于为用户提供血糖、用药、饮食、运动等糖尿病相关数据的这个记录、分析和提醒功能，那么以及控糖相关知识和行为的指导。 嗯， 那么这个呢也是糖尿病管理 APP 的核心功能。这是第一类。 也就是说该吃药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个闹铃提醒你说，哎，这个时候该吃药了，该吃什么药了。 对，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求我们的患者朋友自己能够有非常好的自我管理意识。 对， 那么我们患者家属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意愿和这个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患者来实现更好的居家的自我管理。 嗯， 那么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这个自我管理加沟通管理。 嗯 啊，那么其实它是把患者管理的主动性和这个医护人员的一些主动性进行结合。 嗯， 那么这类的 APP 在实现用户自我管理的基础之上，拓展了这个医生问诊和糖友社交的功能。那么啊，在这里面呢，有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患者，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患者就不是单纯的在居家的时候自己管自己，而是有别人，有专业的专家来协助你管理了。 在血糖出现波动，出现变化，在我们的这个手机软件当中被记录到了，可能医生端会收到提醒说这个血糖开始不稳定了，需要怎么调整治疗方案啊，医生就可以初步有一个判断，是不是医生也可以跟这个患者提醒交流，说你应该来医院复查一下，看看我是不是该调整这个用药方案了。 对对对对对， 有这个社交功能加入进去，这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第二类，我们说这种对于血糖控制的 APP。那还有其他的吗？ 那么还有第三类，叫自我管理类加这个沟通管理，同时呢再加第三方的服务， 又叠加了新的功能在里面。 没错，这样的话把整个我们叫糖尿病管理给它立体化，是吧？那么把整个核心能够做的更全面。那么这类的 APP 呢，在前两种功能基础之上，将药企和医疗设备、一些这个保险机构，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等等的相关的能够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服务的这种企业、企事业单位进行联合。那么这种联合呢，实际上它能够比前两种更能够更好的来采集我们患者的数据，能够更周全的给患者提供这个管理和服务。 它就形成了一个这种生态圈。 没错。 然后就所有的这个为咱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做服务的这些企业，其实都在这个生态圈里面，然后形成这种上下游的关系，可以一个更好的为咱们这个用户来服务吧，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 是的是的。 我们跟大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因为糖尿病的患者肯定面临着要监测血糖的问题。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这种社区医院，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得了糖尿病之后会定期的去社区医院进行血糖的这个监控。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第三类，又有自我管理，又有沟通管理，还有第三方服务的方式，是不是比如说我买血糖仪，如果在家自己监测的话，血糖仪我不用再去这种市面上去筛选，或者说我在这个 APP 上我打开了之后可能就有数款血糖仪，因为既有这个沟通管理的功能嘛，所以说医生可能会根据我的情况推荐说，哎，我可能适合什么类型的这种血糖仪的采购，我买一个自己在家就可以做，我就不用每次监测血糖都去这种我们说社区医院或者说大医院了。然后呢，在这个血糖仪选购了之后，像这种比如说出现了问题，甚至我定期的这种比如说复查体检的预约，是不是也可以在上面完成？ 没错，现在其实随着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力度越大，包括我们血糖监测技术的这个不断的进步，实际上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血糖监测的方法和这个我们叫手段越来越简单和简便。那么其实目前来看呢，整个血糖监测方面它会分为两个大的这个时间轴。第一个在医院，那么由我们的医生来给患者提供临床的血糖监测，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那么患者在家的时候怎么测呢？那么患者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都应该在家里边买上一台自己的血糖仪，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是能够让他更好的来进行居家的血糖管理。当然现在我们这个行业也在不断的研究，那么能不能够做一些更适合移动医疗管理的血糖仪。你比方讲以前的血糖仪只能看，是吧，不能够实现数据上传。那么现在市面上有些血糖仪和这个蓝牙和这个 WiFi 绑定、 WiFi 绑定，那么整个血糖监测完了之后呢，它能够自动上传到我们的管理平台上来。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轻很多患者在管理过程中要去记录血糖，是吧，录入的这个烦恼啊，这样的话能够把血糖管理的更加到位和精准。 对，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功能，其实我作为一个患者家属就觉得特别的需要。那比如说我姥姥自己在家里，她量完了之后，你不能指望一个老人拿着智能手机，80多岁的老人拿着智能手机，然后把那个 数据都输入进去， 对，输入进去，那其实是很为难人的。 没错，没错。 所以说有这样的自动上传功能，其实对于血糖的整个控制，我们会变得更加具有连续性和可操作性。 没错， 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控糖喂食，到底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类当中的哪一类？ 如果说从这个三类来看，控糖喂食能够划在第三类。但是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它可能比上面三类还要再大一点。可能属于第四类或者属于其他类。为什么这么讲呢？刚才我们讲到的市面上的 APP。绝大部分是基于糖尿病院外管理在进行服务，而控糖喂食我们做的是这个糖尿病的分级诊疗 加糖尿病的院外管理。 嗯， 实际上它解决的问题是，第一，解决医院和医院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控糖卫士这个平台，能够把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我们统称为小医院， 嗯， 和大医院进行这个整合，那么能够让我们的小医院的这个啊患者，在足不出我们门口的社区卫生院，就能够获得三甲医院的专家的远程的这个诊疗服务。 嗯， 所以我们和之前的第三类可能加了医疗功能。 那这个到底是如何实现？可能我们觉得听起来觉得哎，听上去很美。 嗯， 我们足不出户，在家门口的这种社区医院就可以享受到大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但是如何实现呢？ 是这样的，其实控糖卫士这个项目呢，我们从2015年8月份这个立项以来，那么经过两年多的这个研发和不断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这个平台结构和服务体系。那么具体来讲呢，其实我们控糖卫士这个里边啊有几大功能吧。第一大，有基于这个医院之间的临床的远程会诊系统， 嗯， 有基于患者院外管理的 APP 系统啊。同时我们还和我们的各级医院进行这个深入合作，形成我们叫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糖尿病分级诊疗的这个体系。那么怎么实现？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乡镇卫生院、区县医院、三级医院啊、三甲医院，那么我们全部邀请他来到我们平台，那么我们给他建这个云科室，那么患者呢，那么在这个平台上面就能够非常方便的查询到医院的每一个糖尿病的专家，这是一个查询功能。 嗯，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平台上其实建立了巨大的糖尿病专家的专家库，这个专家库里边，我们为这个我们的糖尿病医生为患者开通了能够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能够接诊的糖尿病会诊的这个诊断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基层医院，那么当他碰到有些患者有疑难病症的时候，就直接可以在乡镇卫生院通过这个系统预约到我们三甲医院专家，那么通过这个体系能够把整个诊断和能够预约到我们三甲医院专家，能够把整个预约看病的时间固定下来。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基层医院和三甲医院这个科室里边有我们的这个临床会诊系统。那么会诊系统里面集了几个模块，那么第一个我们叫远程视频系统，那么就打开整个视频之后，我们上级医院和下级医院能够通过网络实时看见对方的这个视频，能够把整个会诊就能够连起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系统解决了这个医疗信息传输的问题。 嗯， 那么通过控糖卫士系统，我们患者的诊断报告通过系统能够实时的传递给我们三甲医院的专家，那么我们上级院专家其实在他的这个医院里边就能够远程阅读患者的这个所有的病例情况。那么我们再加上我们患者和这个乡镇卫生院在就诊间的一些病情描述，我们的三甲医院就能够提供远程的会诊诊断的意见，那么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基层医院来解决患者在临床治疗过程中的一些医疗问题。 然后但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因为您刚才说到的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基层医院向上转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咱们上级医院来帮助基层医院会诊的过程，那其实基层医院也可以帮助咱们上级医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上级医院看完的这个病人他回到了社区，其实可能也需要我们基层医院的服务吧。 对，哎呀，您讲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专业。现在国家在提倡这个分级诊疗， 嗯， 也是希望能够实现这个慢病下沉。 对， 那么特别是在糖尿病管理方面，这个叫打通三甲医院和这个基层医院的相互合作。 嗯， 那么现在其实从这个分级诊疗制度来讲，那么这个我们叫基层医院， 嗯， 更多的是解决慢病的这个管理问题。 嗯， 所以呢三甲医院针对这个糖尿病诊断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把整个患者再下沉到患者所居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嗯， 或者乡镇卫生院， 嗯， 那么日常管理呢由我们的这个基层医院给患者提供服务， 回到家门口去， 没错， 回到社区， 双向转诊的一个概念。那么就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形成。 那也想问问您，既然北京 已经政府出面建立了比如说这种医联体的方式，他们也有这种绿色的转诊渠道，为什么患者还要再选择比如说另外一个就是空堂卫士这样的第三方的软件来实现这个功能呢？ 那么这个可能我觉得有几个背景啊。第一个，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是咱们国内成立时间最早也是最活跃的这个糖尿病的专业的协会组织。那么我们其实在糖尿病领域已经经过23年的这个不断的探索和努力，形成了我们自己一套独特的管理体系。那么控糖卫士呢，是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的官方平台，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大层面上发挥我们协会的力量和互联网加医疗的这个技术力量，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目前各个地方包括北京市也在建这个医联体啊，那么现在医联体也建得非常好。在2015年的这个9月份，国务院这个下发全国要开始进行分级诊疗制度改革啊。那么在当年呢，就是2015年的12月份，国家卫计委啊，当时叫国家卫计委，那么下发了一个建立糖尿病高血压这个叫分级诊疗试点工作。那么所以呢，其实糖尿病作为医联体特别是慢病分级诊疗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病种，那么在这个进行全社会推广，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糖尿病协会，那么这个时候它就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功能。那么所以说呢，其实控糖卫士是以这个糖尿病专业为特色的，那么为我们医联体提供糖尿病领域的远程会诊、预约转诊和管理的功能，所以它刚好是完全符合国家医疗改革政策下的一个我们叫很好的糖尿病诊断和管理工具。现在在平台上入驻的这个医院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家。我们希望呢到今年年底能够完成200到300家的这个医院入驻。那么患者呢已经有将近40万的患者在平台上进行这个使用。 那也想要加入控糖卫士的一个患者也好，或者说高危人群也好，他有没有一些门槛？因为有一些这种管理软件比如说是需要付费的，或者说我购买了某个产品我才可以使用这样的管理软件，到底控糖卫士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加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门槛呢？咱们的节目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大家关于糖尿病的控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糖尿病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控糖卫士创始人何道新何理事长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控糖软件的面面观。其实现在市面上，在节目的上半段，何理事长介绍了这个关于糖尿病控制管理的这种手机软件非常非常的多，大致呢是分了三个大类。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果我们想要做好自己的血糖管理，我们如何来选择这些手机软件，还有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要管理好自己的血糖，我们到底应该做哪些呢？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同时也不要忘了参与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今天呢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一台血糖的监测仪。那么互动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糖尿病的朋友血糖稳定期应该至少多久监测一次全天血糖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一周一次， B 选项2-3周一次， C 选项是4周，也就是一个月一次。到底哪样的监测周期和频率是比较合适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公布获奖名单。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看我们的获奖名单。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嘉宾跟我们来说一说，对于糖尿病的控制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上半段呢，我们和大伙介绍了这个控糖卫士它的一些主要功能。那也想问问何理事长，如果对于很多的初次使用的患者想要加入的话，会有一些门槛吗？ 控糖卫士没有门槛，我们欢迎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能够积极的申请和加入这个平台。 嗯，因为里面也提到了，其实还有很多糖尿病的这种知识的宣讲、宣教。 没错。 嗯，我们不光是说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高危人群可以加入，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关注一下。 对， 这样的一个 关注自己健康， 自己的健康，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一个生活方式病。 嗯，对，特别是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像对于我这样的可能潜在的这种高危人群嘛，那他还有一个评估，那我怎么样利用这个 APP 来对自己的这个风险进行评估呢？我是需要填写什么调查问卷吗？还是怎样？ 是的，在平台上呢，我们有一款这个专门针对高危人群患者的这个小工具。 嗯， 那么您在控糖卫士的这个服务界面上， 嗯， 输入一些我们评估的参数，那么就能够进行这个评估出来，非常快，大概1秒钟左右就能出结果。 那大概的参数是 主要的是哪些方面？ 包括这个年龄、身高啊、这个家族史、血压等等啊。 好，这些基本的数据填写上去，就可以根据您的各项指标，帮您做一个风险的这个评估。 他是给我打一个分吗？还是 给您打一个分？这个高于25分，我们评判为是这个糖尿病的高危风险。低于25分呢，我们认为血糖还是正常的。 也就是在生活方式上面多注意就可以了。 对，我这出了直播间就得去下载一个看一看。 这个不用担心啊、如果是这个高于25分呢，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糖尿病的防控技巧，防控知识，我们会对我们平台上的使用患者进行针对性的推送。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推送之后，我们会邀请患者再次进行这个风险评估，看看分值下面下来。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筛查的工具能够帮助患者这个不得糖尿病， 对， 是吧？ 对， 所以说做好这个提前的预防工作，在生活方式上面先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一级预防，不通过吃药的方式，通过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运动啊，饮食的控制啊，先对自己的糖尿病风险进行一个很好的把控，让自己尽量不得糖尿病，或者说晚得糖尿病。 对， 那除了像这样小麦这样的这个高危人群，可能做一个自我监测，对于很多糖尿病的老患者来说，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糖尿病的自我管理和监测，是不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当然，其实这个糖尿病它根据病程的进展，并发症的这个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高。 那么根据调研呢，实际上这个10年以上的患者，患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风险 几率很大， 几率能够达到95%以上。当然这个程度不太一样， 有轻有重。 对，5年以上的患者呢，其实并发症的这个发病这个情况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呢，糖尿病患者对日常的自我管理和血糖监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做好血糖监测，能够非常有效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那也跟大伙说一说吧，对于糖尿病的这些老患者来说，我们既然5年和10年之后的并发症的发病率这么高，在日常的自我管理和监控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哪方面的这种比如说信息的采集，或者是哪方面的这种数据的监测呢？ 其实从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来看，关键是要看这个血糖达标的指标，是吧？当然血糖达标能否达标，它是一个很综合的因素。比方讲你这个饮食的情况，你这个运动的情况，是吧？你这个服药的情况，甚至包括你的心理变化，你的情绪等等，都是这个需要患者自己密切关注的情况。比方讲这个科学的饮食实际上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患者有效降低血糖的，包括这个运动，包括这个管控自己的这个心理作用，都能够帮助患者平稳血糖。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管理，其实糖尿病管理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所以患者不仅仅是说从医院拿完药以后啊，我 按时吃药就行。 对，没错，吃完药以后还是要做好自己的生活这个干预。 那既然需要有这么多方面的这种干预和自我管理的话，也想问问，如果这个控糖卫士的软件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大家做好这些自我管理，方面涉及的又多，而且我觉得可以说是贯穿到我们一整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的这个生活当中了。 对， 我们如何做到这样的软件在有需要的时候去提醒大家，又不至于让大家觉得 特别的 烦呢，不停的提醒我。 好，那么其实控糖卫士里边呢有一套完善的这个我们叫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它有数据的采集功能。包括患者的血糖的这个监测结果的采集。刚才讲到的，那么平台上会和很多市面上既有这个自动上传功能的这个血糖仪捆绑啊，能够实现数据自动上传啊，所以说呢它能够完成数据采集，包括血压采集。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其实我们还会采集患者的运动，那么平台上对运动进行了很多类的这个区分，不同的运动，不同的运动时间所消耗的热量啊，我们会进行一个换算。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采集患者日常饮食的情况，那么根据这些我们来综合评判患者在院外的一个基本状况。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功能里边还有一个叫药物提醒，因为糖尿病患者以老年人居多，有些时候可能出去了忘了吃药，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提醒功能。我们会提醒患者日常的 这些啊，我们刚才提到的功能性的一些要求，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提醒功能。那么同时呢，实际上平台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我们会有血糖的报警功能啊，针对患者，比方讲他的血糖经过这个测量之后血糖很高，我们会把这个血糖的风险推送给患者本人以外，包括患者家属和他管理的医生。 嗯 啊，如果患者自己忘掉了，那么我们希望家属和他的医生 可以及时提醒 。 没错，包括这个低血糖的风险也是一样，会有这种啊，我们叫多点的信息发送功能，让大家一起来协助我们的患者管理好糖尿病。 对， 好啊。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哈，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糖的采集，刚才说了有一些市面上的智能的这种我们说血糖监测仪有上层功能可以完成，但是对于饮食和运动，那这个是如何完成采集的？比如说是通过智能的穿戴设备手环什么的采集运动数据吗？还是说通过手机自带的这种比如说运动的功能，需要我们比如说在运动之前，我现在手机上选择我现在是跑步，还是我现在是游泳，我怎么来测定这样的运动强度运动时间呢？ 哎，那么这个里边呢，可能就要根据不同情况我们来分析。平台上面呢，其实现在我们把市面上有一些的这个运动工具进行了整合，比方讲手环，是吧？比方讲手机自带的运动的这个程序，啊，我们能够自动的来读取到这个平台上面，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刚才您也提到的，所以组织的很专业。我们平台上对运动的方式，比方讲跳绳、游泳、散步，已经提前抑制好了这些选项。啊，如果说整个患者可以在平台上进行自由选择，比方讲我现在是运动啊，半个小时之后，那么它会自动来计算整个运动的效果。 好，通过一些这个自制的这种选项，比如说我现在去跑步了，或者说我现在已经跳绳了，但是我没有这些智能穿戴设备的话也没关系，运动完了之后你把你所从事的这个运动项目输进去，从事的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输进去，就可以帮您自动计算出来一个大致的我们说运动量是多少。 对， 那饮食是这种大家自己选择的方式吗？ 饮食呢，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创新，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的理事长陈伟教授呢，是咱们国内著名的营养专家。那么他为糖尿病患者啊，开发了一套叫糖友的百变套餐。从早餐、午餐到晚餐，那么每餐的搭配不一样，花样很多，但是呢，完全能够满足患者的这个日常的饮食需要。所以呢，在平台上面，我们有这个糖尿病患者有糖尿病患者百变套餐的这个餐谱，患者能够自由的根据餐谱 照着做 来， 照 着 做 可以。 对， 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大家觉得我不喜欢这些套餐，没关系，那您就把您自己的这个制作过程、原材料输入到平台上也可以，平台上也会根据这些来进行分析。 也是可以有这种自由输入的这个选项。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饮食和运动方面的数据如何采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糖尿病的患者除了我们自己在家的这种便携的血糖监测设备之外，更多的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其实我们是需要比如说去医院做这种血常规这种专业的检测，它的数据精度才更高，对于医生我们说调整用药方案才更具有指导的价值。那各家医院或者说各级医疗机构的这些我们说数据系统、数据采集系统甚至化验系统，其实都是相对独立的，如何把它纳入到这样的一个整体动态的监测过程当中，让患者能够连续监控，同时又不增加这些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这种工作量。如果对于他们来说我很复杂，每一个患者采集了数据之后，我不光要往我自己的数据系统当中输入， 还 得再往这个里面输入的话，其实是给我工作量加倍了，他们的配合程度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偏低。 没错，那个提到这个话题啊，这个我先埋个伏笔，可能在这个再过段时间呢，我们在咱们国内某一个城市已经实现了这个信息的相互互联互通，对，解决了这个院内院外信息一体化的问题。其实这个各级医疗之间的信息互通，其实也是这个大家所一直在倡导的。当然从政府层面卫计委层面其实也在大力推广。我想这个时间会越来越快。 现在我们知道北京现在已经有几家医院在试点这种电子病历相互的互联互通了，但是有一些检验的数据其实医院之间是没有互通的，但是通过这种我们说政策的这种 引导， 相信这样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是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觉得随着不远的将来，我们畅想一下，可能这些我们说这种电子化的病历，这些数据都可以很好的纳入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大健康的管理当中，以后就像这个医保卡可以记录我们所有的就诊信息、 健康档案、 健康信息、健康档案都在里面。 对， 这样的话其实是不是对于很多这种慢病患者长期的这种病情控制也是很有好处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结果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很美妙的管理过程。因为现在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以前在临床各级医院之间的信息并不是互联互通，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可能整个信息的这个我们监测结果还不是及时性的，患者呢要从排队拿药其实要花费很多时间。那么可能今天测的结果明天才能出来，明天我还要来， 再跑一趟， 没错。 对这个会花掉很多时间。那么同时呢，患者在院外的这个监测的结果医院就看不见，是吧？没有实现院内院外一体化的这个管理的模式。所以患者很多时候在院外管理的这个效果，那么可能他的整体的情况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如果真的能够打通这个的话，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很好和美妙的管理过程。 对于整个慢病的管理来说，可以说这个可靠的程度或者说这种连续程度会变得更加高一些。 对，而且我还想问一个，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信息采集的这个方法，那信息采集的这个频率呢，比如说需要我们这个用户在使用这个平台的时候，他要多长时间来把自己的信息进行这种上传或者输入？ 原则上来讲呢，其实我们当然希望患者每次这个在使用过程中都能够用，当然更好，但是呢其实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做到。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有几个方面肯定是要去努力来实现的。比方讲血糖的监测，尽可能每次测血糖的数据都能够上传到平台。因为平台会有一个功能，会对患者不同时间的血糖监测时间点进行图谱化的分析。那么这样的话它能够形成一个有连续性的图谱，我们的医生患者自己就能够看得见他的血糖变化情况，哪个时候高了，哪个时候低了，是吧？那么从中呢能够找到原因。那么第二一个，血压值的这种监测测量也应该实时的上传啊。那么饮食呢，有条件的话尽可能多的把自己饮食的这种结果和情况能够上传过来，这是最为理想的。当然我们说现在我们也尝试着能够在平台上保留很多患者的病历，所以患者呢也可以通过平台的手机功能进行病历的拍照啊，也能够收集上来 啊，流传电子病历。 没错，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血糖其实是在一天当中不断波动和变化的，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可能都会不一样。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尤其可能是这种我们说稳定期的这种患者来说，因为在急性期出现大的波动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都是在医院进行监测和治疗的，我们不用担心。更多的患者可能面临的是糖尿病的稳定期，这个时候我们多久测一次血糖，我们多长时间测，然后传到这个平台上的频次是比较合适的？ 好，那么血糖监测实际上它会分几种不同的情况。刚才主持人提到是血糖比较稳定的患者，那么原则性要求呢就是每周安排一天测定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血糖，这是一定要做到的。那么每隔2到3周安排一天测全天的血糖，包括三餐前的、三餐后的两小时血糖和这个睡前血糖。当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加测凌晨3点钟的这个血糖。 好，这就是对于我们说糖尿病稳定期的患者朋友，我们对于血糖的监测周期和监测频度到底是什么样是一个合适的。这其实也是不经意当中揭晓了我们今天有奖互动问题的这个答案哈。对于血糖稳定期的朋友来说，到底多久监测一次全天的血糖是比较合适的？刚才跟大伙说的这个频度的问题，那也想问问小麦，根据您的观察，在整个我们现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种控糖的软件 APP 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像国外会不会有一些更先进的可以供我们参考，以后我们也把这些功能加入到像控糖卫士这样的这种管控软件当中？ 是这样的，刚才那个咱们何理事长也说了，那国内的这个典型的糖尿病管理的 APP 呢，它其实功能反而是比较全面和综合的，那大多就包括除了这个用户的自我管理以外，咱们还有跟医生的这种沟通管理， 社交功能，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这个第三方整个生态这个圈的这个构建，那国内的这个很多的 APP 呢都在做这一方面的服务，那国外的这个典型的糖尿病的管理 APP 呢，它其实更重的更集中的是在于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的管理的部分。那比如说像拿美国为例吧，那糖尿病 APP 内呢就是很少涉及这种医疗诊断或者是医疗咨询的这种内容。 哦，也就是把这个社交功能和沟通的功能去除掉了。 对对对，而且是医生可能很少会在这个 APP 上给你下这种诊断。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国外它其实是有这个法律相关的。那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出台过一个叫做移动设备医疗类 APP 管理草案。那这个草案呢就规定说，这种有诊断、治疗、疾病预防等用途的 APP 呢是要纳入这个管制范围的。那么呢这个法案呢就导致将这个医疗类的 APP它需要在这个 FDA 的监管下才能够推， 美国食药监局的监管下， 才能，那就是其实跟研发一个新药是一样的了，那就需要耗费很高的这种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那所以呢就是很多的这种APP 开发者呢他就规避了这个样子，那 OK 我不用你这个医生来通过我的 APP 来下诊断了，那就规避了这个法律那个法规。那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咱们国内的医生嘛大多还是在医院里的，那他有很少有这种跟这个他本身自己看病就很忙了，他很少有再去我线下给你这个医生就给用户做服务的这种时间或者是这个需求。那在国外呢，他这个医生其实是自由职业的，他是需要自己来维护他的这个患者群体的，他跟这个糖尿病的这种医患的联系就特别的密切了。那么这个他们的互动呢其实虽然主要集中在诊所内，但是这个 APP 它记录了一些数据，然后可以帮助这个用户呢做这种自我的管理，它其实呢也是成为这个医生的一个远程的辅助的监控的工具。所以呢这样的 APP 他们更强调用户的自我管理，它不需要专门的拓展这种线上的医生服务。所以呢这个它也不会说改变原有的这种医患的产业链。从而 就是说其实是医疗体制不同所造成的这种差异。 但是咱们国内是不是也会在下一步对于这种 APP 类的这个医疗软件有更加严格的这种指导和管理呢？ 对，是这样，其实我补充一下，在国内呢各种 APP 软件里面实际上它是不允许有诊断功能的。它分为我们叫在平台上更多的是咨询 类 和管理功能。因为什么这么讲呢，整个诊断行为它是临床行为，患者不能够简单的通过平台的描述我们的医生给他下处方，这是很有风险的。 对， 所以呢现在其实国内的 APP APP 也是基于院外管理提供的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跟医生之间的交流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比如说是一种提醒功能，觉得我看到你的数据异常，我要建议你来医院， 没错， 我要调整用药方案。 对， 然后而不是说直接看了数据之后告诉你以后这个药你不要吃了，这个药你减量，或者这个药你加量。 没错， 这个是完全不可信的。 对对，因为这个疾病其实它本身很复杂，是吧？那么患者可能没有进行这个很多的检查，他自己对自身的情况这个存在的风险描述不清楚。 对， 而且这个检查数据的准确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有很多其实是我们自己监测， 没错， 这个我们的这种便携血糖仪可能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误操作的情况啊， 对对对对对， 这些数据是不是真实可靠的， 对对对， 我们都只能打一个问号。 没错没错， 还需要进一步的让患者去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这个检测，才能够让医生做出准确的有利于我们长期疾病管理的这种建议和意见哈。那接下来想问问，既然我们是控糖卫士这样的一个产品，既然是产品它就需要面临市场的考验，怎么才能让它长期的运行下来，其实盈利模式这个就需要我们去考虑了。我们对于患者来说，刚才您说了零门槛，所有的人不需要单独的付费，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产品的购买，那到底如何实现这个产品的盈利呢？ 盈利是这样的，其实整个管理过程中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盈利空间和这个产品设计空间的。比方讲我们对糖尿病患者提供系统化的管理，那么这个其实是有这个收费的这个情况的。那比方讲我们给某个患者每年提供多少次的 这个咨询，我们整个套餐里面给患者提供了哪些监测服务， 嗯， 是吧，我们这个管理套餐里面我们给患者提供了哪些饮食指导，那么这些是有价值的，这些管理我们是会制作出标准化的管理套餐来这个请患者来进行这个选购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在平台上进行这个远程会诊，实际上也是能够啊有一定的这个收入的啊。所以因为我们给患者提供的是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啊帮患者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医疗资源对接通路，所以这些我们叫高价值的这种服务其实是可以来制定价格，它有一定的服务空间和盈利空间。 嗯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盈利的项目和点是大家自愿选购的，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不选择这些需要付费的项目，通过软件我们依然可以把一些自己的这种健康的数据、健康的管理通过这样的一个软件完成。 对对，没有问题，这个都可以。当然从我们角度啊，实际上我自己做糖尿病的防治工作，做了13年，从2005年开始，糖尿病自我管理其实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说回到目前的现状来看，其实糖尿病管理的这个刚需有，但是呢意识还远远不够。所以其实在这里呢也呼吁大家呀，包括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和各界关心关爱糖尿病这个防治事业人群，其实应该协助大家把糖尿病自我管理的意识进行提高。因为只有把自己的管理管好了之后，我们的患者血糖才能更平稳，患者的这个健康水平才能越来越高，整个生活质量才能够越来越幸福。 其实通过节目也给何总提一个小建议哈，我觉得就是那个百变餐谱，以后是不是可以考虑成这种配餐服务？ 对对， 其实对于很多像我们这种在外地但是父母还在家乡的这些孩子来说，有的时候父母出现了这种糖尿病的管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身体力行的去照顾他们，如果有这种订餐服务，我可能愿意去选购，比如说季度或者说按半年的程度， 对， 三餐配送来完成我这份孝心，同时对于他们的饮食做一个很好的管理。 非常好的建议， 下一步可以考虑拓展一下。 对对对， 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伙进行这种互动和交流了。最后跟大伙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就是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在血糖稳定期应该至少多久监测一次我们的全天血糖呢？何理事长跟大伙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每隔2到3周安排一天测定全天血糖。 每隔2到3周要测一次全天血糖，其中包括了三餐的餐前血糖、餐后血糖，还有睡前血糖。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建议大家在凌晨3点的时候测一下自己的血糖值。好，这是今天我们互动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选项。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电子血糖的监测仪一个，在节目结束之后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公布获奖名单。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食谱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全是高端的。 布拉格， 布拉格， 嗯，还希腊圣托里尼这些等等，这些目的地都帮新人安排过婚礼仪式。 这只是欧洲哦。 对。 还有呢？ 对，还有就是目前比较受欢迎的热门的海岛目的地，比如说巴厘岛。 巴厘岛。 塞班岛、毛里求斯，当然了，巴厘岛更多一些。 嗯 嗯，哇，原来是这还有这么多的地方。 反正刚刚听到了，今天主说应该是巴厘岛的部分，对不 对？ 对 对对。 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互联网的一些报道，很多的像一些娱乐圈的朋友哈，会在那里完成人生最浪漫极致的一部分哈。 是的。 那作为比如说，咱们举个今天的例子哈，道道跟我想要去办一场海外巴厘岛的婚礼，需要准备些什么？时间上、金钱上、物质上都有些准备吗？会咨询你吗？对不对？ 嗯。要准备的话，其实海外婚礼涉及的方面挺多的，因为 真的吗？ 道道，我记下来啊。 那您记下来。 因为不仅有婚礼的方方面面，还有旅行的方方面面。因为毕竟海外婚礼是旅行和婚礼的结合嘛。 对对 对。 对， 是。 就是直接当把蜜月都度了。 对 对对对对，是这样。所以现在这种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以九零后为主体的年轻人的欢迎。 那我不记了。 对。 对，当然了，现在只是这部分是主体嘛，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比如说他们可能已经结婚五年、 回炉一下 十年、八年，对对， 其实这样说的 对， 对， 还是记吧。 他们也会去国外办一个誓言更新，也就是选一个他们想要去度蜜月的目的地，然后再办一个简单的婚礼仪式， 对， 更新一下誓言。 对呀，可能当时他没来得及度蜜月，因为太忙了，太累了。然后转过年，或者说再过个两三年，我们再去补一下，其实也是有很多 这样 蛮有意义的事情。 尤其是现在消费升级，就是愿意选择这种方式的已婚的人士，或者说 也有 年轻人都挺多的。 是的，其实刚刚说了，除了这个精神上就准备好，物质上也要准备好哈。其实我们会替大家考虑说，比如我们真的想去一个巴厘岛完成一场这样浪漫的一个庆祝哈，这是人生仪式感的一部分，对不对？ 当然了，人生需要仪式感。 大概两人需要花多少钱？很直接啊。 对，这个必须得是。 这个问题很实际，但是也很现实。 哦。 但是呢，它并没有海外婚礼，就拿巴厘岛来说， 没有想象那么贵吧？ 对对对，没有没有，因为大家最初接触到海外婚礼这个概念，可能是因为 觉得很高端， 对，是因为娱乐圈的明星， 是的， 然后有人去巴厘岛办婚礼，哇，大家已经觉得哇很贵吧？但其实呢，并没有，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样，就拿巴厘岛来说的话，比如说两位新人，就只有两位人办一个私奔婚礼， 私奔婚礼 就是 没有亲朋好友吗？ 对对对，不带亲朋好友，就他们两个人私奔到。海外的某个目的地去举办仪式， 飞到月球，飞到月球嘛？ 对， 像这样的两个人的话，大多数的场地费用大概在3万到4万之间， 还可以。 对对对，而且这个价钱呢，包含了婚礼需要的一些。对对对，能够满足一场简单的婚礼仪式的完整的需求，比如说摄影、摄像、牧师、化妆、场地使用等等这些， 可以了，真的，对 对，至少比在北京办一场婚礼仪式还要更节省预算， 省事些是，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北京的婚礼呢是分为两部分，但一部分是酒席的部分，一部分是婚庆的部分， 仪式的部分， 仪式的部分，这两个加起来肯定要比这个钱要多 啊，那是 的， 就单纯的婚礼仪式来说是在海外巴厘岛办更节省预算，那像您像道道刚才说到的本地的婚礼还有晚就是 对 招待这一块 是啊 对，那在海外呢也是有相应的，有的一般就是 after party 在晚上办的，也就是举在一个临海的草坪上举办一个草坪的晚宴的 party， 好棒啊 对，现场的气氛就很轻松， 那这些就是也有当地的，就比如说咱们策划公司都会给他去准备这些是吗？ 对对对，如果客人携带的亲友比较多的话，他们就会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会根据他们的预算来看他大概预算是多少，来帮他安排符合他们在他们预算范围内的用餐呀，包括场地的选择呀，这些都会有 了解了。 对，了解了。 我们作为新人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点哈。 对， 既然那么多人选择去巴厘岛完成这个婚礼的这样一个仪式感，肯定有巴厘岛出众的地方，而且你见证过很多，比如说在场地的选择婚礼举办的地方，然后服务的项目是不是特别多样化，跟我们详细说说好不好？因为很多朋友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嘛。 对，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包括这个一些演艺界的人士，都选择巴厘岛？其实按理说，欧洲可能还有很多宫保鸡丁啊， 是 不是？ 对啊对啊、 但为什么会选择巴厘岛呢？ 是啊， 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两方面来回答。两方面分别呢，就是从那个婚礼的配套的服务方面来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旅游的方便，准备旅游行程的方便的程度上来说。那首先呢，从婚礼的角度来说的话，巴厘岛是目前全世界所有的海岛目的地当中旅游那个婚礼的配套的服务和设施是最完善和丰富的。对，像巴厘岛其实大大小小的场地类型 多的是什么？ 对，它场地类型主要有五种，然后 停到 五种 啊，咱们两个人两个脑袋，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想一想五种， 你说都有什么样 场 地？ 对，场地类型， 首先肯定有教堂啊，这是一种， 撤是。 对， 教堂， 对，教堂的是一种， 然后那个大厅式的那种的，就比如说密闭空间那种，跟类似餐厅的一桌一桌的，肯定也有 空间， 对不对？ 我觉得肯定那草坪，对， 哎，多悬崖， 悬崖， 戳壁上，哎，在大自然上，上崖上， 对对对对， 上崖 上，还真是对，梯田， 哎， 巴厘岛不有梯田吗？ 梯田。 梯田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小众的场地，有的客人他有这样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他定制安排。 照亮说说五种都在哪五种？ 对，五种都 在 哪五种？ 那五种主流的场地类型呢，主要是就像刚才你道道提到的， 教堂 场地，教堂是最主流的，就是最受欢迎的婚礼场地。另外一种呢，就是悬崖草坪。 有吧？ 哇， 你猜对了吧？ 猜对了。我飞起脚，大家小心啊，悬崖。 赵亮你好，我是这个节目组的运行力的，也是个中流砥柱了。我叫周妥啊，我这辈子我梦寐以求在这个悬崖峭壁哈来一次象征性的婚礼。无奈呀， 没有找到另一半， 影子都没有。 哎，自己跟自己的婚礼也是可以的。 也行哈。 对，穷穷竭力嘛，形单影只嘛。 对对，悬崖是一个，对不 对？ 对 对对。 教堂是一个，两个了，还有呢？ 对，还有就是那个比较常见的沙滩场地。 哦，沙滩， 对，沙滩了。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花园。 哦呦，还有 花园 啊！ 对对对，花园婚礼。 哦，我跟你说，有了花园，我觉得就是可以，就是瞬间节省很多的那个布置和布景。 这个花园是真的花是吗？ 它叫花园，其实它那个现场的场景呢，是更多的是有那个绿植， 了解了， 绿植多一些，就是比较户外， 我就喜欢 户外小清新的感觉，适合这个布置类型。 对，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别墅 villa， 就是比如说有的客户他们一行20人左右，他们可以包一个小型的 villa， 挺合算的。 对，然后有几间卧室，亲友也可以住在一起，然后就在这个 villa 里，私密性也比较强， 不错不错。 对，那个前几种说的场地类型呢，都是在巴厘岛的五星级的酒店里面。它的私密性最好的那就是这种小型的威拉。 威拉。 对，是这五种是最主要的场地类型。 哎，不错， 不错， 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对，就是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这个价格消费都可以满足，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对，像这五种场地类型，下面呢还有100多个场地可以选择。所以你看，对巴厘岛。他在婚礼的配套设施这方面可以 齐活， 对，齐活， 教堂60个， 碾压别的海岛目的地。 哎，刚说到的是教堂，教堂的个数多吗？不同风格的教堂，就好像有一座特别红的，是不是？ 是那个彩虹教堂， 是那样。 彩虹教堂应该是关岛的吧？ 关岛白色的很小，那个白色是不是有一个在巴厘岛？ 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一间，因为巴厘岛的白色的教堂 也 不少。比如说港丽教堂，它的外观就是白色的。 港丽。 那像巴厘岛，它的那个教堂的场地虽然多，但是类型呢，都有些大同小异。它的巴厘岛海岛的教堂的外观呢，大多数看起来都是比较简洁、优雅、大方、圣洁的感觉，然后都有大的落地玻璃窗。 对呀，那问题就来了，其实那么多的教堂大概类似，那我们就一生就一次这个婚礼，那推荐哪个教堂比较合适呢？性价比或者风景上都漂亮的，有没有名字？ 有几间，就像目前比较受咱们国内的新人欢迎的教堂呢，有港丽教堂，就我刚才提到的 港丽教堂。 对，港丽教堂在康莱德酒店，也是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对，它都是临海而建的，可以直面海洋，许下爱的誓言，也是比较浪漫的。 我的天哪。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珍珠教堂。珍珠教堂，对，珍珠教堂也是前段时间有娱乐圈有位明星 星啊、付辛博和颖儿是吧？ 哦， 他们在、 哦、包子， 嗯，对，他们在也是在这个场地举办的婚礼仪式， 哦，是在这。 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是水晶教堂。 哦，这个听上去好浪 漫。对，水晶教堂， 嗯，对，这个教堂呢，它是360度全透明的玻璃装置， 哇， 全是落地的玻璃，就是里面的宾客可以360度的看到海景。 这个好啊， 这个很棒哎， 对， 哎， 很美，现场都很美，所以如果选择教堂婚礼仪式的话，一般情况下比较受欢迎的档期呢，也是下午5点。 5点钟， 因为对，因为那时候的 夕阳 特别美，而且 好美啊。 对对对，那时候无论是拍照啊，还是在现场的感受啊，都会特别的好， 特别感动。 嗯， 司仪啊，咱们快点结束，然后那个还能赶上拍落日啊。 嗯，对，这 还是 对这个是从 我吹水啊， 你们好嗨。这个是从婚礼的角度来说，就是它的整体的配套是所有的海岛中最完善和丰富的，所以给大家的选择也比较多， 嗯， 然后完全满足不同预算的不同偏好的新人的需求。 是的， 是的。 另外，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旅游的方面来说的话，那巴厘岛首先就是在新人考虑出境游、考虑出境办海外婚礼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签证的问题 啊，对， 还有飞行距离的问题， 啊， 是吧？ 那么疲惫，飞30个小时到下来帘都出来了，拍啥回事？是不是？ 就是 啊，是啊， 在5到8个小时完成一个飞行。 如果要是两个人，就只有新人两个人还好， 嗯， 一旦涉及到父母和亲友20多个人，你要真是说去英国的话，这个签证可是挺麻烦 的。 是 的， 是的， 哎，这一点很重要。 对， 对， 你像巴厘岛，它是免签的， 对 呀， 对， 护照就可以出发。 嗯， 就飞行时间来说的话， 也方便。 有直飞，直飞的话，比如说拿北京来说，从北京直飞的话，单程应该是7个小时左右。 你看5到8，对不对？ 嗯，对，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就筛选掉了一些海岛。 对 对，就直接把其他海岛都 PK 掉了。 是的， 对对对，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对，这也是为什么巴厘岛目前比较受欢迎的原因，包括一些娱乐圈的明星他们也愿意选择那里。 对， 嗯， 对，而且巴厘岛它毕竟是一个海岛嘛， 对， 然后就是基本上你想办海外婚礼的肯定是把这个婚礼和蜜月的目的地是结合在一起。 是的， 一般来说你想一场婚礼已经够折腾人的了， 是的， 所以一定要选一个能足够休闲的目的地去度蜜月。 没错， 巴厘岛就是一个好选择。 刚刚 躺着， 对，躺着待着哈，啊，刚刚说三个非常有风格的教堂，港丽、珍珠和水晶。 水晶， 啊， 嗯， 其实刚刚说到，我个人也是跟周头的感觉，为了老跟那周头在一块儿吧，也会受他影响。 啊， 那个悬崖峭壁式的那个主题是怎么实现的呀？ 哎，对，这个还 这个什么风格呀？也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拍吗？还是怎么着？ 其实啊，这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教堂，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建在悬崖之上。 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所谓的那个悬崖上的景色呢，那可以是悬崖草坪，可以是悬崖教堂， 好棒， 对，它都是建在悬崖上的，都可以就是直面海洋，俯视海洋。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在悬崖上，我如果是我会选择室外。 我有一个问题，怎么了，周驼？你问那个今天那个亮亮来的第一次哈，亮亮也是年轻人，我这么称呼的哈。那我就想问，如果有些这个新人呀，想另辟蹊径， 想蹦极，是从悬崖上蹦下去？ 你那么下定玩蹦极，玩这个体力？ 不是蹦极啊！ 我就是想，如果就是你看有这个夕阳西下办，有下午3、4点不是办的，俺就想趁着银河。看着星星， 晚上 那个有没有可以实现？那个光怎么来啊？有没有人工光啊？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你说晚上举办婚礼仪式吗？ 对。 晚上举办婚礼仪式的话，如果是在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主流的场地里面， 哦， 可能可能不太行， 哦， 因为它那个时间都有固定的档期的。 下班了， 对对对对。 嗯， 但是室外呢？比如说沙滩，我觉得很适合办夜景的那种婚礼。 其实很少有在晚上办室外的，因为你各方面， 哦，有没有提过这个要求的群体呢？有吗？ 目前还没 有， 你是第一位。 哎呀，周驼，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没法实现，现在来说。 对，目前来说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就是 咱们的婚俗时辰很重要， 对对对， 基本上连傍晚办婚礼的都很 少，就晚了。 对，基本上南方的朋友可能会接受说晚上办婚宴，但是夜晚好像是真没有。 其实周陀是可以这样的，办完婚礼之后呢，作为朋友和亲朋可以看看繁星，也可以继续浪漫下去，对不对？这是可以实现的。 对啊，他那个 after party 还是挺好的。 对 对对，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环节，都可以安排在这个晚宴里面。 是的，这个刚才我那个问题啊，像是无价值的问题，晚星不辉夜不冷，我再拎出来问题来，希望能够解答。那其实作为中国人，这个餐饮啊，很重要。你看，咱们要是中国的，在中国办婚礼的话，这个一桌大概多少钱？ 山珍海味 然后这个几道菜？速递婚礼怎么 top 很重要。 是啊。 在巴厘岛的话，这个吃食的话是怎么支配你？ 用餐的话，在巴厘岛的用餐就是不像欧洲，就是。冲突那么的不一样对，它其实跟咱们中国的口味差不多的，对对对， 他们也有烤鸭，也有烤乳猪， 有啊， 对对对，像那个新人在那里也可以选择印尼餐，特色印尼餐，也可以选择西餐，也可以选择中餐， 很丰富， 对对对，那边也有很多中餐厅，因为有很多印尼的华人，对，所以我们一般也是按客人的偏好来， 那就不担心饮食， 不用担心， 对对对，不用担心饮食， 对， 像咱们 我上次在印尼居然吃胖了，你知道吧？ 对。这点真的让我很惊讶， 是吗？ 对， 其实作为一个浪漫见证的婚礼海外的策划人哈，赵亮其实他身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心灵的碰撞的体会。其实不单单是一个活动，这是他的分内之事。 是的， 当然你见证到浪漫的时候，亲人那个相互四眸相对的瞬间的时候，还有一些难忘的记忆哈。 对， 比如说见证浪漫啊，让爱继续的一些部分，下面还有一些走心的表达哈。 是的，是的。 我们作为一档旅行节目，还有关于旅行的一些方方面面的。 对呀，可以去哪儿玩？ 巴厘岛那么多风格，又有猴子， 对，又有天， 又有山， 还有市集， 有市场， 对， 有很多风格哈。其实作为一个婚礼策划人，也有自己休闲的部分。如果是作为你去到巴厘岛的话，除了你的工作之外，有什么可以去感受巴厘岛美丽风景的部分？下半段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咱们这档节目呢是很有意义的。其实作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还在想，到哪里举办一场婚礼还比较有意义哈？ 对， 对吧？我觉得今天下午。这个直播可以让大家有一些的启发，对于婚礼这件事情上， 没错没错， 是吧？90后、00后也差不多了啊，90后都已经快30岁了， 对，正好给我们这个刚刚结婚的啊这些朋友们，身边的朋友们 机会，是 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是的，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嘉宾是海外的婚礼策划师赵亮，下面呢还有很多他工作和生活以及情感的分享。 And now the purple dusk of twilight time steals across the meadows of my heart.Up in the sky, the little stars climb, always reminding me that we're apart. You wander down the lane and far away, leaving me a song that will not die.Love is now the stardust of yesterday, the music of the years gone b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I spend the lonely nightDreaming of a song, the melody haunts my reverie, and I am once again with you when our love was new. And each kiss an inspiration.But that was long ago. Now my consolation

什么样的小故事啊？ 哎呦，这个太好了，就喜欢讲故事的人， 对，走心， 是的， 来聆听你的故事。 这些故事是大概是什么风格呢？都是 大概什么风格？就是。我们可以就那个不同的场地发生的故事来说， 好， 比如说就在那个港丽教堂，之前有一对新人，我帮他们策划安排婚礼仪式，当时因为前一天会有彩排嘛， 哦，对，还在彩排呢， 对，还在彩排， 对，那个新郎新娘他们两个都是本身就是好多年的朋友，然后 爱了很久的朋友。 对，然后 室友变夫妻嘛，是不是？ 平时也是比较轻松，就很少会吐露真心，或者说是表白，比较直接的表达，很少有这样的时候。 是， 当时既无语也卡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哎， 是不是你？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彩排的时候，然后他们两个还在搞怪，还说：“哎呀，明天会不会笑场啊？”就是因为要交换誓言嘛，就是互相的表达爱意。和誓言， 正是这样的人，他越劲爆， 而且他一定说不出来。 他那个时候肯定更打动赵亮。 对， 怎么样？继续，剧情继续。 我，算了， 你来，你告诉我，我给你来又去。 对，来这两句是什么？ 然后到第二天真正举办婚礼仪式的时候，确实完全的是另外一个一番样子，也让我体会到了 是 真的婚礼的意义，婚礼这个形式的它的意义是什么？ 赶紧 share 一下，来， 就是那个当时选的那个港丽教堂，它在教堂的前面有一个长达33米的一个圣洁之路吧， 要走一走那种。 对，然后当时是来宾啊，包括新郎都已经在教堂内部就位，然后就是新娘，挽着爸爸的胳膊要， 是的，有这个仪式， 对，要走这个长长的仪式廊， 开始了。 对，当时的新娘的入场的音乐呢，也是他们指定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周杰伦的粉丝。 哪首歌？哎，到。 就是周杰伦在。 空漫之物，爸爸的脖子。 就是。 要歌特是。 啊，忘 了。能想起来吗？ 告白气球。 哪首歌？ 看来你们两个不是周杰伦的粉丝。 哪首？ 真爱粉。 哪首？ 他是周杰伦在英国塞尔比教堂举办婚礼仪式的时候，他自己谱写的那个曲子。 还真是忠粉啊。 还真是。 对他们，然后就指定了这个作为新娘入场的音乐。然后当时呢，我是在那个教堂内部呢，就是可以直接看到那个新郎的整个的表情的变化。 他怎么样？他什么样？ 就是 非常的激动，是不是？ 他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有一个慢慢酝酿的过程。就是从音乐响起，然后从他，因为他正前方就是那个33米的那个圣洁路， 是， 他就能看到新娘在一步一步的走向他。对，然后这个过程呢，他的眼睛我能观察得到他的眼睛是慢慢的湿润的，就是慢慢的湿润，慢慢的就。含满了泪水，感动的 泪 水，对。然后后来我想，就是他们在前一天还在各种搞怪，还在嘲笑对方，明天不要笑场， 对，嘲笑 对，还在嘲笑对方不要笑场，对。然后等到真正举办婚礼仪式的时候，当他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孩，真穿着婚纱，在一步一步的走向他，真的这个女孩是要成为他一生的伴侣， 是的， 是要和他共度一生的人，他在那一刻心里是有触动的，我想， 对， 这样他男孩有泪不轻弹，他才能就是情不自禁的眼睛都湿润了。那后来呢，就是结束之后跟新娘沟通的时候，他也在说，当他在走这个长长的走廊的时候，他也在想，他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有很丰富的内心活动，就好像是在走向一个他的新的生活， 是的， 新的人生，迈向新的开始。所以呢，就从这一个小的事情，我就能够切身的体会到，那个婚礼啊，它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真的就在这一天来告诉自己，哦，我真的要开始我新的人生阶段了。 对， 这个仪式感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其实有些时候这个仪式的意义要大于它的实际的意义。就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其实咱们都经历过嘛，领证结婚，是吧？其实领证只是说一张纸，判定在法律上面你们是对合法夫妻，但是更多的人他为什么会在意这个仪式呢？是因为只有这个仪式，这个瞬间才能真正触动到你的心，让你切身 真的认为说哦，另一半是属于我身体和生命的一部分。 没错， 是的， 是 的，是的。 不管再平常搞笑啊，再坚定的朋友，在那一瞬间都会想的特别多，而且那个想的那个内心汹涌的部分，只有这个此刻才能给你的，带给你的。 对，就是那一刻，婚姻真的是美好的，绝对不是坟墓。 是的，绝对是美好的。 是的， 就是 是的， 坟墓也是也是装满了花的。 你怎么没事？这一天俩都是坟墓？ 不是，我就是那么一说。 对， 没有坟墓。 对 啊， 只要好好的经营他的生活，对不对？爱情就不是坟墓，爱情就是花园。 是的。我们的爱情是花园，是吧？ 对吧？这是一个浪漫的见证哈。 对。 还有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就是大概大多数流程当中会呈现情感的部分。有些有好玩的记忆或者好故事还有吗？你比如想想挖掘一下这些年啊。 比如说还有这在刚才说的那个是在婚礼现场。比如说还有在那个筹备的过程中。 过程当中。 对，有的新人甚至是那个求婚也会委托给我们这边来。 还得。 啊，对，现在好多都是求婚仪式了，都不是结婚仪式了。 金一地吗？ 金一地，我跟你说，咱们都老了。 对，他们可能会在那个办婚礼仪式之前，然后会告诉我们，跟我们配合，然后要么是安排一个求婚， 那都有什么幺蛾子呀？ 要么是 这真的是幺蛾子了，你都要举办婚礼了，还没求婚呢？ 这在我们老人眼里，这不是这个流程已经过去了呀。 是，这在我这个年轻人眼里，你要是没有求婚这个环节，我都不能跟你来巴厘岛。 对呀、啊，你以为过礼拜六礼拜天啊？这个 对，人家可能 现在人 一下补一下这个仪式啊。 对，男生女生的角度不一样，像周准刚才说的，您可能是站在男生的角度来想 的， 是 的，肯定。 但是我们女生来说，这样的仪式多来一些， 真的， 就是你 越多越好。 我也觉得很好啊。 那我这么理解啊，叫周准、豆豆和那个亮亮哈，就比如说前两天在新街口求婚这样，求完婚之后呢，第二天咱们去巴厘岛玩去啊，再求一次也无妨。 啊，对，是可以的呀。 哦，现在年轻人不得了啊。 啊，对，你得补这个求婚仪式。 但是这个女方是不知道的。 对对对，女方不知道，就是有新郎会私下的跟我们沟通。 他们都有什么高超的技巧？ 对，要么悄悄的安排一个求婚仪式，要么是悄悄的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小小的惊喜。倒没有特别，到目前为止倒没有特别，就是有故事性的，特别惊喜的，大多数都是，先了解到新娘大概是喜欢什么样的感觉，喜欢什么样的， 喜欢死亡摇滚。 你够了！ 开玩笑嘛，就是投其所好是最重要的，对吧？ 对对对 对对， 就是。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新郎跟你这个策划师沟通的时候，是他占主导，还是你给他举些比如方式呢？ 如果是在这个环节，比如说给新娘制造惊喜这块的话， 男生是主导。 我会就是我们先会沟通，然后我会给他一些相应的建议。倒不是说就是 咱们选择爵士吧，不要死亡摇滚，反正有一些互相的沟通就对了。 对对对， okay, 因为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嘛，都要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所以整个婚礼聊下来，因为沟通的周期也比较长，对，跟新人都成朋友了。 你看这个很重要哈。其实一个好的婚礼策划是要多多的了解新郎和新娘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工作背景、喜好，这样更容易让成婚礼他们终生难忘。 对，我觉得就是之前有一位做婚礼的，就是行业的资深一位朋友这样跟我说过，他说其实每一个婚礼策划师心里都有一个童话的梦，他们是非常天真的，就是他不管你的预算，不管你的什么，他只想把你这场婚礼办得好看，然后给你留下一生就是最美好的记忆。 豆豆， 对， 如果不够我来补。 你是当背景板了， 好朋友一生一起走 啊！是的， 其实作为这个婚礼的见证师，一定有很多浪漫的记忆哈。 对， 大家其实不用再去多想，一个人有自己专属的 ID 哈。 对， 那作为一个旅行者，巴厘岛也能满足照亮很多的一些部分的感受哈。 是的， 你会最喜欢巴厘岛哪个部分的风情呢？ 其实说实话的话，我是如果我去海岛的话，我是比较喜欢选择一个配套设施比较好的酒店，然后宅在里面。 了 酒店控， 平时 度假村。 对对对，就是待在酒店、 哦、比较适合 待在酒店里面、嗯、然后睡到自然醒、 嗯、 然后或者说让在酒店的游泳池里玩一会儿，然后或者说是请酒店前台帮忙订一个潜水的活动啊、嗯、这些、 啊、 对，其实我倒是这是我个人来说的话、 啊啊啊、 我是更喜欢这种比较宅的休闲的度假的方式。 是是， 那像对我们的新人来说，他们可能第一次去巴厘岛，因为我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肯定去的次数相对多一些， 嗯， 那他们可能就是以旅行观光为主， 我们就要去看看嘛， 对 吧？ 对对对对对，以旅行观光为主的话，那像巴厘岛它是自然风景和人文风光、 啊、 人文景观都有的， 嗯， 因为它首先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是， 然后同时又是一个海岛的目的地。那像海岛目的地的这些所有的元素，比如说蓝天、白云、 暴风雨、 沙滩，对呀、啊。这些海上的所有的这些活动他们都有， 嗯、 那就人文景观来说的话，它有那个比如说有很多寺庙啊、 嗯、 什么的，就喜欢人文景观的朋友也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 嗯 嗯， 那个集市有没有带着新人去逛过呢？有吗？ 集市我倒没有带新人去逛过、 哦哦哦哦、 但是他们肯定自己，因为我们这边新人大多数都是自由行、 嗯、 就是他们在办完婚礼仪式之后想去哪玩、嗯、我们会给他一个建议。 是的， 嗯，然后 我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啊，赵亮，其实巴厘岛的风景那么的漂亮、 嗯， 很多人也会去拍点婚纱照。 对呀， 这个不能错过来一趟， 对 不对？ 我觉得海外婚礼有一个好处，它是可以集婚纱照、婚宴、礼堂， 是不是 还有蜜月于一体。 有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是的、哦、现在就是一站式的服务。 对呀、 啊、就是婚礼、婚拍，就是拍着婚纱照、 嗯、 加上蜜月旅行、 嗯、 一站式的服务， 很省事儿。 嗯，对对对，这样整个下来客人就是比较省心也比较舒心。 对 对，那个作为婚纱照的拍摄地风格也有很多哈。 嗯 嗯、有没有推荐那些必须要拍的地方？ 嗯，像拍摄婚纱照的话，可以一般情况下都会建议新人们去拍，比如说可以穿一套便装， 哦，便 去库塔街区， 库塔， 对对对、 啊， 拍摄一些就像旅拍的感觉的一样的情侣照， 白衬衫走一走，阳光下晒一晒， 对对 对， 拍摄出来， 我们还是青葱少年， 对、啊、 对，拍摄出来的感觉， 你这就六七。开玩笑、嗯、化妆嘛、嗯、 对，然后去这样拍的话，穿便服去库塔街区拍的话 很自然， 就对，很自然的感觉，就像是度假的过程中、嗯、 那个街区的人会很多吗？就是比如说那库塔街区拍的时候人会有很多人吗？周围 嗯还好，没有， 还行， 没有没有、 哦、那就不错， 还好。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巴厘岛比较受欢迎的景点，比如说情人崖呀、 啊、那个人去 神庙啊、嗯、啊等等，这些也有新人愿意拍一些泳池，在泳池水底 的 水， 对 对 对, 对, 对， 水底的一些照片， 哦、 啊，就游泳池里的一些照片。 游泳池，你带着婚纱、嗯，然后从底下水下摄影那种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就是水下摄影、 嗯、 这种。 是那个新人掉到水里，还是摄影师在水下拍上面，还 是 都可以？ 是，他在水下， 他们都一起，包括摄影师和新人都一起， 都掉在水里头。 对, 对, 对，游泳池拍摄就是拍摄、这个、 一分钟闭气啊！ 我真的， 嗯， 他得睁眼。 这个受欢迎的程度是不是很高？就水下摄影拍摄那种感觉。 嗯，它这个是也算是一个特色 吧，就有不现在有不少新人愿意去体验一下， 对， 出来很浪漫的感觉。 哎呀，找不到我的睫毛、哎！ 你能不能下次用个防水的、 嗯？哎，这个就是比如说是会额外收费吗？比如水下婚礼的拍摄、会有。 对，如果是水下拍摄的话会额外收费。 好问题吧、哦、因为这个确实是你得憋着。 对，你想这摄影这个考验摄影师的水性，还不光是摄影技巧呢。 对。 嗯，而且你设备都不一样。 对，而且那个比如说婚纱的租赁来说，有些人是专属从国内带到巴厘岛。 对。 有的是不是你问的很完善嘛，你可以在当地租。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租。 是新的吗？我想问一下。 应该不是。 大多数的都不是新的。 哦、 对，大多数都不是新的。 所以现在婚纱我强烈建议 啊还是自己买。 对、 嗯、 一般我也会建议我的那个新人就是自备婚纱。 对， 但是去海岛的话，因为我之前也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 嗯， 就是有的新人就是拍出来就穿的那个婚纱明显不适合海岛的目的地。 是的、 哦、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一个 小贴士。嗯， 对，如果是选海岛目的地的话，婚纱尽量选择材质比较轻薄一些的。 轻 薄一点。对，或者修身、 啊、我那个是 修身材质轻薄、 哦、 对，但是很多新娘啊、 嗯、 咱们女生肯定知道都喜欢营造出来那种隆重的感觉、 哦、 唯美嘛。 对对对， 因为还得看你就是 办婚礼的是什么时候， 对对对， 不一样。 如果想要营造出来隆重的感觉呢，不一定非要有那个婚礼，就是婚纱本身是一个长长的拖尾，可以选择一个材质比较轻薄的长长的头纱。 哦， 对，这样配一个修身的 也可以 婚礼服也很合适， 对， 完全能够营造出来隆重的感觉。 是的， 对对对，这样既方便携带，方便打包，然后在当地现场穿的时候，首先没那么热，因为它材质轻薄。 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行动起来也会比较方便。 哦。 对，比如说你在草坪上呀，或者在沙滩上，如果你选了比较厚重的材质的话，又是长长的拖尾，行动起来就会很不方便。 对对对。 然后 好的提示。对。 对，如果是材质比较厚的话，那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显得跟周围的环境其实不是很搭，一看就会觉得哇，好热呀。 哦。 对 对，像材质厚一些的面料啊，包括长长的拖尾啊，都适合去欧洲的教堂或者是城堡。 哦。 对，这样，对对对，这样会更搭一些。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贴士。 是的， 对。 还有个贴士我要送给大家，作为过来人，我已经过了35岁的年龄了哈。我觉得就是婚宴这个婚纱照非常注重的是两个人的契合度，还有这个精神的状态。当然出去玩呢，对不对，先要飞行，是落地前啊，是自由行，但是需要两个人呢，男方女方新郎新娘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哎，对， 千万不要第一天到的时候狂欢来各种刚刚刚，第二天很疲惫拍婚纱照没有意义。 对，你疲惫的时候 挂在脸上不要拍， 真的是拍不出来，没有效果的。 那个 是的， 教练也会嘱咐他们，对不对？ 对，这个我们都会提醒到新人。 一般是比如说我两对新人到了巴厘岛是第几天就开始准备这个事，要休息一天就休整一天， 对 吧？ 对，一般这个行程是几天？ 对啊，休整哈。 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的人会选择5天左右，4到5天。比如说第一天先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会休整，亲友们会先休整，比如说给他们安排一个 SPA 呀，或者说他们就在酒店里面待着休息。 对。 然后新人呢，一方面是要进行我们的彩排，因为要 也挺累哈。 对，要进行一个简单的彩排。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他们没有自带婚纱的话，他还要去 试婚纱， 对，去试婚纱，这些都是第一天要做的事情。然后一般就是第二天可以安排婚礼仪式，然后如果 好好休息。 对， 对， 如果他们想要再单独安排一天进行拍摄婚纱照的话，那就可以安排在第4天或者是第3天。 了解了。 对，反正就是在整个旅行的过程中空出来2天，一天是婚礼，另外一天是拍摄婚纱照。 对对对。 对，一般是这样的时间的安排。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谁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 是的， 对不对？你去，你他不是纯玩的，你要拍一个好的婚纱回来给自己看，给亲朋好友看的，对不对？ 是的，这个婚纱照很重要。虽然说他最后都会化成9宫格发到朋友圈上，但是呢，你还是会留底的。 对对 对, 对， 这个方便你老了之后再去翻看你们当时的样子。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觉得什么都不重要，重要是两个人的契合度，两个人在照片上呈现出来的幸福的那一瞬间。 你看两个人 谁都夺不走的。 我跟你说，那个婚纱照能看判定两个人是不是真爱。 是吗？ 就是爱的深浅是通过眼神能够传递出来的。当你看向另一半的时候，你眼神透出来的那个光，可能你自己都不会觉得。对，是谁在发光呀？辣眼睛。 哎，我这个视网膜破裂了。爱有多深，其实我们的婚纱照里的感受到啊，因为大家都非常的聪慧，对不 对, 对, 对, 对， 那一瞬间的交流不单单是教练可以看得到，牧师可以看得到，老天都会看得到的，对吧？ 下场大雨 暴风雨是吧？而且海岛巴厘岛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举办婚礼的，对不对？这个问题是不是都可以一年四季去举办，对不对？ 对， 可以的哈。 一年四季都可以去。但它也有那个，因为巴厘岛本身它也有雨季， 干季雨季嘛。 对，干季和雨季。像它的那个一般情况下是选择干季去比较好一些，也就是5月份到9月份。同时也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去巴厘岛旅游的好时 黄金 时 间。 那像11月到4年的四月呢，就是巴厘岛的雨季。但是还 OK， 还好，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新人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去办的婚礼仪式。因为他们有的新人会比较担心下雨的问题，其实雨季就是雨多嘛。但是还好，就是他们那边的 雨 来得快，去得也快， 是的， 就不会是持续很长时间，一般20分钟左右就能够结束。 是的。 如果有选择的是室内场地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担心。 对对对， 对，不用担心。 你知道我就是一直我其实还蛮喜欢草坪婚礼的，但是我总是担心，这如果要是当天天气不好， 就真的会效果大打折扣。 对，肯定肯定是。结婚天气很重要。 天气很重要。 对啊，是吧？心情天气缺一不可哈。 是的。 希望在听完我们赵亮的分享之后呢，各位有想去海外拍婚纱照或拍举行婚礼的朋友，一个自己的定夺啊。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如果真的确定另外一半的话，给他一个圆满的婚礼是必要的。 啊，是的， 是的，谢谢赵亮， 谢 谢，谢谢。 对，希望赵亮的这个事业越做越好啊。 是的，希望你见证越来越多的新人。 是的，是的， 谢谢。 也希望呢，保持身体的健康。 嗯， 你们这帮人的身体健康很重要。 对啊， 你们要没精神的，他们就真的就没办法了，就抓瞎了，不知道 真的是先生就啊。该怎么办？ 你很清醒，赵亮。 我都可以。 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好，拜拜。 This is the moment you've waited for. You've been searching in the dark, your sweat soaking through the floor. And buried in your bones, there's an ache that you can't ignore. Taking your breath, stealing your mind, and all that was real is left behind. Don't fight it, it's coming for you, running at you. It's only this moment, don't care what comes after. You're feeling a dream, can't you see you getting closer? Just surrender, cause you feel the feeling taking over. It's fire, it's freedom, it's falling open. It's a picture in the pulpit and you're blind to potion. There's something breaking at the brick of every wall that's holding all that you know. So tell me, do you want?

虽然我们都是女孩，是非常柔弱的女性，但是也要有一个坚强的内心，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在爱情中不受伤害，要勇敢地面对感情中的一些背叛。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肯定会有摩擦，但是要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不要去一个人暗自神伤，一定要去勇敢面对这份感情。如果这份感情是一份不好的感情，那么我们就抛弃这份感情，寻找一份更完美的爱情，适合自己的感情。 坚强和勇敢这两个词呢，我觉得它更多时候，无论在什么时候吧，它不是说谁是像一个愣头青，什么都不害怕，然后勇敢往前冲，不是这个意思，而应该是他心中有信念，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勇敢坚强，就是相信这份感情，相信这份爱的那种长久性，和他值得去追求，值得去守候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在你看来感情中的勇敢坚强指的是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汤小小的网友。我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保险推销，为了激励员工勇往直前，公司每天都会开早会，不但销售达人们可以做激情澎湃的演讲，新人也可以上台诉说心得体会。尽管氛围很好，新人还是有些腼腆的，至少我就一次也没有上过台。但是和我同时入职的一个女孩却总是想方设法找机会上台。她普通话说得很差，常常让人听不清说什么，表达也不流利，总是磕磕绊绊。听他讲话不是享受，而是一种刑罚。因此每次只要他一站到台上，下面就开始窃窃私语，有人抱怨，有人挑错，有人鄙视。好在经理总是竖起大拇指，不停给他鼓励，所以他也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到台上。后来听说公司因发展需要另设一个分部，负责人居然就是当初那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女孩。我大跌眼镜，辗转从前同事那里打听到，当初他确实没什么文化背景，甚至连一句流利的普通话都说不好，但是他不顾众人嘲笑，坚持上台练胆，不但练就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业绩也直线上升。公司领导就是看中他的勇敢，所以任命他做了分部经理。因为勇敢，他快速完成了从职场菜鸟到职场精英的转变。表妹1.55米的身高，长相也不够甜美，既不是才女，也不是家财万贯，可令人称奇的是，她却找了一位一表人才的老公。 那个男人是表妹公司的部门主管，1.8米的身高，不仅英俊潇洒，温和亲切，前途更是不可限量。每天开着高档私家车上下班，最最重要的是，此人单身，是个不折不扣的钻石王老五。公司里的女同事，芳心暗许的不在少数，其中有模特身材的，有明星脸庞的，也有家世颇好的，或是满腹才华的。大家聚在一起，总是会有意无意谈起男神，甚至还暗暗较劲，希望博得男神的关注。在这些女同事中，表妹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但让人没想到的是，1年后男神结婚了，新娘居然就是看上去并无亮点的表妹。原来表妹也喜欢上了男神，但她知道凭借自己的条件，男神是不可能注意到自己的。于是他主动出击，今天请对方吃饭，明天邀对方旅游，最后又来了个主动申请表白。男神说，从没见过像表妹这么勇敢的女孩，情谊也慢慢滋长开了。因为勇敢，表妹为自己争取到了金玉良缘。有位朋友长得不漂亮，家境也一般，也没有炫目的学历，甚至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当时他在婚姻里过得不如意，想要离婚时遭到大家一致反对。人到中年的女人价值早已缩水，男人在外面没有人已经谢天谢地，还闹什么离婚？但是所有的反对都没能让他动摇半分，他迅速离了婚，带着年幼的儿子搬出原来的家，在郊区租了间房，开始了单亲妈妈的生活。紧接着他干了件更出格的事儿，辞掉工作回家写作。父母气得不轻，朋友也劝他，旁人更是竭尽挖苦之能事，但是他完全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选择。那段时间收入确实很少，他甚至交不起水电费，也不敢到菜市场买菜，有时等到天黑时悄悄去捡些别人扔的菜叶子，勉强维持自己和儿子的生活。就在周围人等着看他被生活重重摔倒时，他的生活却越过越好，稿费收入越来越多，出了第一本书，还买了辆小汽车，交了许多知心朋友，甚至有了崭新的爱情，并很快披上婚纱，做起幸福的新娘。因为勇敢，她终于把生活逆袭出丰富多彩。无论工作、爱情还是生活，想要春风得意，总得有资本，要么貌美如花， 要么才情逼人，要么家世显赫。如果很不幸，这些你都没有，那么请记住，一定要带上勇敢，勇敢地说，勇敢地爱，勇敢地闯，不被别人的嘲笑打倒，不被自己的虚荣羁绊，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撞出一片开阔美好的天地。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勇敢、坚强，这样的词语从小老师就教育过大家。其实在人生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你勇敢、坚强。那么在你看来，感情中的勇敢坚强指的是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特立独行的猫的网友。前几天跟千足金单身女战士小 A 聊天，提到婚恋问题，小 A 很焦虑地说，感觉你才应该嫁不出去啊，为什么你都儿女双全了，我的白马王子还没来。我问他，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在等啊，没主动找找啊？小 A 说，我上哪里找啊，天天上班下班，公司里都是女的呀，再说女生主动显得掉价。我又问他，那么多的渠道呢，周末参加个同城活动什么的，你不还有很多客户都是异性吗？再不行就网上找，那么多婚恋网站，实在不行我给你找关系，咱们上非诚勿扰，占个170。小 A 说，算了算了，我觉得我能等到他的，每个女生不都会等到自己的另一半吗？等等就能来，偶像剧中毒太深了吧，很多女孩不都这么想的吗？等着自己的白马王子穿着战衣来找自己，那一定是一个花好月圆的晚上，我们在街边拐角的包子铺门口相撞，哎呦喂，四目相对，电闪雷鸣，咔嚓嚓，就这样相爱了。当年我也这么想过，总觉得等等就能来，从23岁等到26岁， 中间遇到过各种不靠谱的男生，还依然坚信自己一定能等来一个人，但现实是冷酷的。每天两点一线的上班，面对的还是周围的那些人，周末出去逛街约会的也都是闺蜜朋友，自己身边实在没有一个多余的男人出现，出现的不是已婚的就是不靠谱的。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另一半呢？后来我遇到了季先生，才明白相遇了也要有所行动，不是你坐在自己座位上等着你喜欢的那个人就能来跟你约吃饭约电影约散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等不来自己的心上人就一定是缘分未到，接着等就一定能遇到最适合自己的爱。这有可能，但并不是100%会发生在你身上。很多年轻人很抵触相亲，觉得不是自己遇到的等来的就一定不是真爱，一定是个垃圾，一定是个笑话。可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什么时候能等得到？自己知道吗？女孩子主动去爱是特别丢脸的事儿吗？其实找异性的方法和渠道很多，关键看你有没有真的想过要这样做。比如同城活动、图书馆、婚恋网站、培训班、拜托朋友介绍、参加公司集体活动，都是能结交不同异性的好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奇葩的，比如我闺蜜在意大利旅游买草莓的时候遇到她现在的老公，所以女儿叫草莓。同事在帮别人修电脑的时候遇到现在的太太，所以儿子叫电脑。同学捡了一个人的钱包还给对方之后谈恋爱了，要是能成，估计孩子也叫钱包吧。还有可以上电视啊，非诚勿扰占170什么的，就不信找不到。但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这么多的渠道，而是我们骨子里觉得，女孩子主动去寻找爱就是一件特别丢脸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女性一定要矜持，要自爱，要等别人来爱你，要等别人为你鞍前马后，自己一定要像女王一样高高在上才能成为爱情中的主人。白马王子飞来之前你应该一直单着等，单身也可以活得很精彩，不是主动追自己的人总觉得这份爱很掉价，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在工作和生活里，很多女性为自己的权利与公平而抗争，但爱情呢，好像从来没有。即便是能写出极好的自由奋斗文章的女性，也依然在苦苦等候自己的爱人。为什么不能去自己找自己追一个喜欢的呢？为什么所有的枷锁都可以抗争，但唯有爱情让很多女性像一个受气包一样蜷缩在角落里呢？别等了，去追求自己想要的， 包括爱情。每次看到一直在等的女孩子就特别着急，到底在等什么呢？周围的女生很多，学业好，工作好，经济好，但越好越无法放开手脚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即便有喜欢的人，也总觉得自己这么好，为什么对方看不到自己？一定还是缘分未到，因此又继续等下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向往好的爱情，一个人过日子是很清静，但好的爱情会给你身心的滋养。世界上没有什么爱情是完美无缺，也没有人在爱中一定不会受伤。勇敢点，从角落里走出来，迎接自己的爱，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件让自己觉得美好幸福的事儿。别总觉得周围的谁谁谁年过半百找到另一半也很完美。问你是你年过半百的时候一定就能等来吗？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不为结婚而结婚，而为幸福与爱情结婚。我们可以选择单身，但不是被剩下。如果看到了好男人让我们不再想单身，就勇敢地去追求，而不是站在他身后期待他转身并在人海茫茫里看到自己。我们都是独立而自由的优秀的女孩，我们每一个人从心底都向往爱情，并渴望一生不变。全世界的独立女性想要改变命运，并不是从好吧我接受单身被剩，一个人生活也挺好而开始，而是相信真正的女性独立是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包括爱情。 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

有感冒迹象的时候，他总是能第一个发现，然后会大老远买药再专门送过来。还有一次在餐厅吃饭，我说最喜欢他家的奶油蘑菇汤，一句无意间的话，他却花费了两个月去琢磨研究，只为以后能天天让我喝到。每次我工作失意或者遇到困难时，他更会引导我好的情绪，给予我恰到好处的指点，一直陪伴着我。和他在一起，我有着从未有过的心安。有他在，即使前路昏暗，却好像依然有一股能量指引着我前行。其实没有哪个女人是天生的强势，在她们坚强的外表下，都有一颗需要被宠爱的心。都说爱情会让人变得柔软，但是在我看来，这句话应该是在爱情中被宠爱，让人变得柔软。前段时间有粉丝说，她离开了那个她爱了三年的男人。她说其实那个男人也挺好的，东西随意买，卡随意刷，给尽了她物质上的满足，但是唯独没有感情上的宠爱。在她所有脆弱难过的时候，她永远不在身边。她犯胃病的时候，疼得死去活来，却依然要独自一人叫车去医院。家人生病的时候，他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人，忙得团团转，他却从来没关心过一句。工作受人排挤，生活处处倒霉的时候，他也未曾有过安慰。从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扛过来。他也想要像电影里那样，有一个男人在自己生病时可以跑几条街，只为买自己最爱吃的豆浆油条，在他失意难过时能给他依靠的肩膀。有人说女人要的真多，没有面包的时候想要好多好多面包，拥有了面包又渴望爱情，有了爱情又羡慕面包。但其实对于女人来说，想要的真的不多。如果你真的能给她倾其一生的宠爱，她何尝不会愿意为了爱情而放弃面包呢？很多女人对爱情死心的真正原因是，你既给不了她面包，也给不了她爱情。作家苏岑曾说，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时记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只有那些把你看得比他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在宠你的人眼里，你就是那个需要他倾其一生用心守护的人。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只是为了搭伙过日子，没有爱情，没有感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那样如死水一般沉寂的日子，你舍得这般的亏待自己吗？一辈子 就这么几十年，一晃眼就过去了。不要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感情，只有那个宠你的人才配得上你的余生。如果你已经遇到了这个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要等到失去时才恍然大悟，追悔莫及。如果你还在等这个人，不要心急，你要相信命中注定会有一个宠你如小孩般的人出现，该遇见的总会来的。余生愿你和一个宠你的人在一起，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就这样一辈子。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勇敢、坚强，这样的词语从小老师就教育过大家。其实，在人生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你勇敢、坚强。那么在你看来，感情中的勇敢、坚强指的是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王兜兜的网友。我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段话：你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太理性，你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拒人于千里之外，哪怕付出也是适可而止。为了避免所有的结束，你拒绝了所有的开始，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个人，有个人可以看穿你怕受伤的心，坚定地站在你身边。因为我知道，听歌时发现没谁可想，空空落落的也不是件好事。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一个人生活久了，如果有个人稍微走入你的圈子，你就会害怕，怕自己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你开始患得患失，不知道如何是好。尤其是在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与喜好去取悦另一个人的时候。因为最近在忙新项目，公司来了很多新的同事，其中有一个女生我印象很深，她工作能力很强，人又长得很漂亮，但是却一直单身。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还有人会调侃他：你该不会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吧？还有一次下班一起回家，我问他：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还不找男朋友啊？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很期待爱情，但是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真的好奇怪，喜欢你的你不喜欢，你喜欢的人家不喜欢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这辈子都找不到和我互相喜欢的人了，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你喜欢的人也恰巧喜欢你。如果不是那个人，我宁愿一直单身。 其实像她这样的女生有很多，外表冷淡，内心温热，期待爱情的同时又害怕爱情的到来，相信爱情的存在，但也会怀疑会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想认真谈一场恋爱，但是又害怕认真给错了人，所以为了避免结束，他们避免了所有的开始。我在后台也经常看到有很多读者说，单身久了，当爱情来临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逃避。其实这不是自卑，也不是软弱，而是越来越知道自己会爱什么人，也越来越能分辨清楚什么是爱。这样的女生虽然感情经历不多，但会把感情看得很重要，不会随便开始一段恋情，而一旦开始了，就会有一路走下去的决心。所以比起那些为了打发寂寞在爱情里凑合的人，我更喜欢这些认真对待爱情的女孩子。她们不是冷淡，不是傲娇，而是她的暖，她的好，都只想给爱的人。她们不随意攀附，也不会将就，宁愿单身，也不愿降低自己要求，却委曲求全。记得有句话说，生命如果不能浪费在我所喜欢的人身上，那我宁愿把生命浪费在自己身上。我宁愿寂寞拥抱我，让我沉浸于一个人的美好孤独之中。我不愿去触碰那些我不喜欢的身体，去回应那些我毫无感觉的词句，去拥抱那些我从未为之心动过的灵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无论是谈恋爱还是结婚，两个人在一起的原因都应该是我爱你，你爱我，而不是因为我需要人陪，或者是我的年纪到了。林夕曾说，很多人在一起只是为了找个能跟自己一起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只是为了找个伴儿，那我不愿意结婚，因为我自己一个人都能够去看电影。爱情不容易遇到，所以才值得等待。一个人的时候，偶尔会受伤，偶尔会孤单，偶尔看到出双入对的情侣，也会心生羡慕，也会想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个人可以看穿你的脆弱，可以拥抱你的不安。但如果此刻有人想靠近你，你本能的反应却是抗拒的话，那我希望你这个时候不要觉得害怕，也不要着急。你要相信， 你有爱人的能力，也有被爱的权利，只是还没有遇到对的人而已。我亲爱的姑娘，你还年轻，不要担心余生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人。现在的你要学会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在变得越来越好的路上，期待爱，表达爱，勇敢爱，温柔对待生活，好好宠爱自己。相信总有一天，你会以最好的姿态遇到最好的人，在他面前你可以卸下伪装，他也会给你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你们会一起听一首互相喜欢的歌，你们会一起开车兜风，一起享受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事物。等到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单身的那些时光都是值得的，不是吗？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要吃要等待。